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宝宝夜间总是咳嗽是怎么回事呢？ 我孩子妈出大事了。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我哥们那大刘给我发一微信，说他们家小宝贝儿半夜老咳嗽，你说是不是那感染的？ 停，别净瞎说啊。这大刘两口子多小心呢，小宝贝儿从来不让出门，他们两口子都没事儿，那孩子怎么感染的呀？ 大人抵抗力强呗。 哎呦，这当口的，我听说这小婴儿半夜咳嗽啊好像是挺普遍的啊，应该是别的原因，你别瞎猜。 啊，那这咱问问专家吧。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一到了晚上就咳个不停，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宝宝在晚上咳嗽是不是发生肺部感染了。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如果宝宝是因为发生了肺部感染而咳嗽，就不会出现白天不咳嗽晚上咳嗽的问题。咳嗽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将呼吸道分泌物排出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哟，专家，那就晚上就这么看着孩子咳嗽啊？哎呦，多揪心的。 对呀， 宝宝夜间咳嗽可通过将宝宝枕头垫高，或者让宝宝给为侧卧姿势，轻轻拍打宝宝背部的方式提醒家长，千万不要让宝宝随便服务止咳药物，以免一直咳嗽中枢，不利于排痰。 哦，这会儿我算明白了，感情这孩子晚上咳嗽是自我保护啊。 哎，那也得量量体温啊，确定不发热才行。 那明白明白，行了，谢谢专家啊，我这就跟我那个哥们大刘说去，谢谢你。 快去快去。 哎，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来关注成长资讯。双减政策下，更感焦虑的家长通常处于中产阶层，不少是通过个人奋斗考进大学改变命运的70后80后，他们期待孩子能够复制自己的经历，对孩子的升学焦虑强烈。双减之后，孩子在校的时间变长，回家学习任务减轻，考试测验得严格控制，不少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过程缺乏了解和掌握，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担心和焦虑。专家建议，学校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做好学习规划，补差培优，用减负提质的效果让家长吃下定心丸。那对于焦虑显著减轻的家长，在带娃变轻松的同时，警惕做鸵鸟型家长。家长要关注孩子们的学习状态，掌握学业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而不是认为老师不找家长了，作业不用辅导了就没有问题了。感冒还是肺炎，7个标准帮娃过关。 冬季是宝宝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治疗不及时会容易发展成为肺炎，尤其对于5岁及以下的儿童，肺炎的发生率更高。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家中判断宝宝是否得了肺炎。第一，持续发热，宝宝体温多在38度以上，持续2-3天时间，退热药只能使体温暂时下降一会儿，不久便又上升。二，呼吸加快，一般情况下，宝宝呼吸频率大概是每分钟50次。宝宝呼吸频率大于每分钟50次，就要想到宝宝可能患上肺炎了，尽早看医生。第三，出现喘息，宝宝出现喘息，可能出现呼哧呼哧的声音，或者像拉风箱的声音，父母可以把耳朵贴在宝宝背部，细心的倾听，正常呼吸音清晰均匀干净，而喘息时呼吸音浑浊粗糙不均匀。四，口唇青紫，由于呼吸频率加快，气促可导致宝宝缺氧状况的发生，宝宝出现面色发干，嘴唇周围青紫，严重还可以出现三凹睁，也就是吸气时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明显凹陷，父母可以掀开宝宝衣服来观察宝宝身体的状况。儿童剧《库虫学校》来了，一间专属于昆虫的学校，一起苍蝇老师离奇失踪的神秘案件，一则学生不准吃老师的新增校规，一次势均力敌、生死攸关的大队长竞选，激光涌进、飞机大战、武术擂台，各种脑洞大开的剧情接连上演，引爆一连串笑料和惊喜。你准备好和库虫们一起冒险了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4号、5号，地点就在大麦超剧场，目前还有180元最低票价。Hello Kitty 超级冒险西游记来了， Hello Kitty 超级冒险西游记故事起源于 Hello Kitty 家中一个来自中国并且流传已久的奇妙箱子。一天，当 Hello Kitty 解开了那个神秘宝箱的封印时，好朋友花小兔和美乐蒂却被突如其来的西游记妖怪们给掳走了。为了拯救他们， Hello Kitty 和丹尼尔、酷企鹅因而跳入西游记的世界当中，途中正巧遇到了要前往西天取经的三藏法师一行人，前方等着他们的是各种各样可怕的妖怪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Hello Kitty 能够顺利帮助朋友吗？他们能从西游记的世界再度返回原来的世界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18、19号，地点就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最近上海某地多所中小学的调查问卷当中充斥着许多与自杀相关的问题，问卷引发家长的强烈不满和争议。家长普遍认为部分问题偏负面，暗示性强，并且填写问卷的前后没有经过家长的知情同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如何筛查？对学生心理进行摸底，有哪些科学的标准？学生心理问题不是心理老师个人的事情，如何让心理健康问题被慎重对待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您好。 嗯，最近啊，我们看到呢，上海啊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学啊，组织学生做一个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调查呢，是要筛查学生当中啊是不是有抑郁或者是自杀倾向的这个孩子。不过呢，这个调查问卷啊，因为问的问题非常的直接啊，那么问卷调查做过之后呢，也引发了家长的一场讨论啊，引发了一场风波。有一些家长就发现，孩子们在做完这个问卷之后呢，就开始啊跟同龄人热烈的讨论许多跟自杀相关的一些细节啊。那么在追问之下呢，才发现啊是在学校做的这个调查问卷当中有大量涉及到自杀细节的这个描述。那首先啊，您认为学校进行问卷调查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呢？

家人可能给他的安全感支持都不够，自己呢也没有积蓄那么多的力量，所以就导致呢他就憋在家里就出不来了哈。所以这三类现象呢在我咨询的过程中可能比较常见，那可能家长呢就是还是要通过孩子平常跟我们交流的一些细枝末节啊，来找到孩子的一个目前心理的一个特点。这样的话呢，孩子在走偏之前，至少我们是可以帮他一把的。最怕的就是孩子无数次的给我们传递信号，而家长选择视而不见。 是，就像您所说的哈，虽然是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背后都能够看到家长的一些行为不当的，或者他不自知的这种不当行为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家长也应该为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做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啊。那么今年三月份啊，中科院也发布了相关的这个报告啊，就显示呢，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24.6%，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呢是7.4%。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啊，中学生的孩子处在青春期，可能模仿力比较强，辨别力却比较弱，心理比较脆弱。那么从社会层面来说呢，多元的文化还有各类啊一些不良的导向的冲击，让孩子呢心理会产生多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呀，学校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其实是有必要的。那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对学生进行这种心理评估和心理摸底呢？应该本着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首先这个问卷的摸底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方式啊，只不过问卷的选择还是要谨慎的考量一下。咱们先说说上海这个问卷哈，上海的问卷呢是总共是120道题，那里面呢有36道题对于自杀这两个词儿啊有这个比较精准的描述。那么120道题里面有36道题，这里面的自杀的这种占比呢其实是远超过1/4的哈。但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的一些问卷和调研，像有一个问卷是 SCL-90， 那这里面呢这套这个测评里面包含着抑郁症因子的差不多有13道，但是里面涉及到自杀的只有1道，也就是说这里面自杀所占比的是1/13。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 PH9-9 的这么一个问卷哈，这里面呢是里面只有1道题是明确提到自杀的，所以这个自杀比例是在1/10。然后还有一个心理学，还有个多抑郁量表，里面呢是总共20道题，但里面涉及到自杀的只有1道题，所以它总共占比是1/20。所以我们刚才所举到的这几个量表呢，其实自杀所占有的比例，题目中的比例都是特别少的，所以呢，就是它对于孩子相比较这种心理暗示和引导性就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在选择问卷的过程中谨慎点会好一些。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啊，就是可能上海呢，他们在出具这个问卷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搞清楚就是抑郁和自杀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因为现在国家重视抑郁呢，这是好事儿，国家重心理健康，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抑郁的倾向啊，其实和自杀并不一定是直接关系。啊，其实抑郁里面包含认知方面的问题、情感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所以未必非得从一个最惨烈的结果这一个点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测评摸底或者是排查。那么我们可以从孩子的生活层面去问呢，假如说某些事儿该做事儿你做了吗？然后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些事情啊？有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睡眠呢饮食啊这些都好不好啊？然后人际交往方面都怎么样啊，是吧？然后咱们的初高中生呢，尤其还有小学生，他们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单纯的，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做这种问卷摸底调查的时候呢，这些测评呢可以选择一些贴近孩子的话术来问孩子哈。这个问卷就是上海这个问卷有一道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就是有没有那个安排那个遗嘱和保险，这个很明显是从国外的这个文化来的，其实中国这个文化孩子他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啊，所以确实是有照搬的情况。那么这个是指的是从测评上来去进行调研，其实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去调研。原来呢我在讲课的时候就跟家长说过哈，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孩子，什么是特殊的孩子呢？就是最近他可能情绪比较大，那我们家长要学会什么？要学会会看、会听、会谈哈。那么会看是什么呢？会看就是要看孩子他的作息，然后他的饮食和睡眠啊是否是正常的，然后要学会看孩子的身体上 上有没有一些伤痕啊？因为有的伤痕可能是他自己弄的，有的伤痕有可能是同学弄的啊，有可能是一些社会分子弄的，这个都没办法保证哈。就是我们要学会去看，然后另外孩子的财物，像钱包啊、钱的衣服啊，有没有被别人掠夺或撕扯过的情况，东西有没有少？那么通过这些呢，看孩子的情况。另外是会听，假如你听听孩子平常聊些什么，如果某些话题父母一说，孩子就立马就回避的话，说明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对吧？有的孩子可能数学不好，你一说数学，哎，孩子就不谈了，因为他数学不好嘛。但如果说有的时候你跟他聊学校，孩子说学校什么可聊的啊，那可能就说明在学校他可能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么家长就学会听啊，不仅要听孩子的心声，也要多听一听班主任和他孩子同学的一些反馈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了解孩子的真实事件。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会谈，就是跟孩子呢要学会去沟通聊天，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我有一次呢去某一个市啊去讲课，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孩子呢是在一个初中，他爸爸呢是一个老师啊，所以相比较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他就发现他们家孩子最近不太对劲，老管家长要钱，而且呢晚上也睡不着，吃饭呢好像也不香。这以前孩子没什么心计的哈，但现在感觉好像忧心忡忡的，好像心里有个大石头。然后后来这个家长就去看，发现这个孩子给他的钱呢老师没有，像什么钱包啊，那些虚拟货币啊，老师没有啊。然后这家长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花钱花这么快呢？然后后来发现孩子就两三周之内就变得越来越瘦。然后后来才知道哈，原来呢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他们班呢是在最边上，最边上呢有一个厕所，这个孩子下课会去那儿去上厕所。然后有一次上厕所的过程中就被另外的两个孩子给就是要挟了，就说你得给我钱。而且另外两个孩子说这个位置是没有啊这个监控的啊，如果我打你的话也不会出现伤痕，那么你要给我这个钱。那么后来呢，这两个孩子呢可能是被学校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没有再对他们家孩子进行过这种钱的掠夺的行为，但是他们家孩子产生了这种后怕啊，所以就茶不思饭不想，特别害怕啊这两个孩子会再次出现，会抢夺他的这个财产的安全，或者让他生命出现的威胁哈，所以他就出现了这种短暂的抑郁的一个倾向哈。那么这个爸爸就非常会聊天，就跟孩子沟通了解哈，那最后呢就把这个心结和打开了。所以吧，就是孩子这个情绪的问题不仅可以通过这些科学的测评来解决，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家长老师包括同学如果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也许很多的星星之火或者不是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就会被我们发现。 是，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哈也特别的好啊，家长确实应该像您说的啊，要有这个三会，孩子才能够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环境下继续成长。 心理健康问题呢需要遵循科学严谨的态度啊，不能简单的把教科书上的经验复制粘贴过来，毕竟没有哪个孩子是按照教科书来生病的。那么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科学定位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怎样提供及时的帮助呢？明天的节目啊，我们会继续邀请高宝月老师来分享。谢谢高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